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进化 Involution。 严福瑞如听天方夜谭，秦芳问他， 听明白了吗？ 似乎明白了，又似乎更不明白了。 秋山是拿走了那剩下的陨石吗？当年司藤小姐惊变，其实是归功于那颗天降陨石。可是这跟你心心念念要找到司藤小姐又有啥子关系呢？ 你还是不明白。整件事情只有白金教授给的解释最为合理。 白金教授，好熟悉的名字啊。 严夫人忽然激动起来，他这一生也是很有过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的。那些日子里，苍红观主、马秋阳道长、沈银灯、各色人等都是绕不开的话题。而说到白金教授，严福瑞有些感慨。 第一次见到白金教授，他租了个小电影，王乾坤道长说那叫 PPT， 还放了一个英文单词呢，什么英味儿撸死。 电光火石间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。 对了，秦芳，那个时候北京教授说是进化。 秦芳点了点头， 没错，就是进化。 关于妖，白金教授很有自己的见地。跟秦芳聊起这个问题时，他依然坚持初始的看法。 如果说世界上诞生最早的生命体是单细胞生物，由它们起始进化成千万种动物、植物，也包括人。如果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式，那么你相不相信殊途同归啊？动物也好，植物也好，都可以进化成人的。 他越说越兴奋。 而且这种进化的发生很可能会是人类的灾难，因为动物植物的进化会保持自身的秉性，像是司藤小姐，她惊变之后有藤的种种特性，而沈银灯又把毒蝇伞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，与他们相比，人呐、简直太不堪一击了。 所以地球如果选定了人作为主宰，大自然就不会让动植物的大量惊变成为可能。但是凡事总有意外和特例，如同天上的陨石也会忽然间坠落到地球上一样。白金教授推测，被秋山祖师爷无意中捡到落在昭和县的那块陨石，或许是某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，它与水可以发生反应，加快被道门称为惊变的进化过程。秦放笑着看严福瑞， 你还听不明白？古代的话本小说里常说天降异宝，如果白金教授的推测正确，那么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帮助惊变的法术，也没有可以反复使用的法宝。秋山当时用的就是剩下的那小半块陨石罢了。 严福瑞陡然明白过来。 你的意思是陨石已经用完了？ 是的，一定是这样。最初见到的陨石是拳头大小，秋山的第一次误操作之后就只剩了鸡蛋大小。陨石的消耗很快，司藤小姐惊变那次应该是把陨石都用完了。 严福瑞一颗心慢慢往下沉，到后来他看向秦放的目光几乎是难受了。 这么说的话，秦放等于是永远找不到帮助司藤小姐再次进变的法子了。就好像这世上树那么多，都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，天上掉陨石的机会这么少，怎么可能掉两块一模一样的呢？ 果然，秦放低声说了句， 那天之后我就没有再找了，我觉得我找不到了。 严福瑞难受的想哭，鼻子抽抽的， 秦放纳闷地抬头看他，看着看着反而笑了。 严福瑞，你在这煽情个什么劲呢？我都看开了，其实这样未必不好。司藤自己的选择，也许他并不希望我打扰他。 秦放能这么想就再好不过了。严福瑞赶紧点头，犹豫了一下又问他， 那都五年了，秦放，你没遇到什么火司里姑娘们？ 我又不是满世界乱逛找女朋友去的。 严福瑞讪讪的，觉得自己是碰了一鼻子灰，谁知道秦放又补了句， 遇到过。 严福瑞的眼睛蹭一下小灯泡一样的点亮了，横看竖看都闪烁着后来呢后来呢的光芒。秦放笑了笑， 遇到了又能怎么样？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，这么多未知，招惹别人做什么？就这样挺好的，一个人也清静，来去也没什么牵挂。严福瑞，你争点气，多活几年，我在这世上能说得上话的也多一个。你要是早早挂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跟你上香的。 啊，呸呸呸呸呸！ 严福瑞呸呸呸个不停，秦放大笑着站起来，把拖在边上的外套甩搭在肩上。 行，你先休息吧，我还有别的事，过一阵子我再来看你。 秦放走到了门边，伸手去拧锁扣，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说了句， 其实。 严福瑞听到了，愣愣地等着秦放的下半句，奇怪的是他没有再说话，也没再回头，径直开门出去了。电梯口等着下楼的人好多，秦放推开旁边楼梯间的门，一个人走了下去。楼梯间里好安静，一股来苏药水的味道。现代人真是越来越懒了，明明只是两层楼，宁愿埋怨跳脚去挤电梯，也不愿多走两步路。秦放听到自己的脚步声，空落落的，似乎还有回响。其实当时白金教授还跟他说了另一种可能性。他说， 如果司藤小姐是这样惊变的，那么她早就进化成了人的状态了，跟别的妖怪起点是不一样的，即便是受到了重创打回原形，她应该也能很快惊变的。 是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么已经惊变了的司藤为什么不来找秦放呢？起风了，昨晚下过一场雨，地上铺了一层湿漉漉的落叶。秦放在路边站了一阵子，直到一辆城市 SUV 越野车停在他的身边。车窗摇下，开车的是个约莫20出头的女孩子，栗色的长发，苍白的脸上有着和年龄不符的沧桑，表情由始贯中的冷漠，唯有在看到秦放的时候柔软温和了些。他问秦放， 看到你朋友了？ 看到了。 严福瑞是5天之后出院的，医生说是幸事，救治的及时精心，没有恶化成半身不遂，但是也落下了病根，走路的动作总比常人迟那么一拍。缓缓的，缓缓的，连带着精神也慢了下来，像是突然间迈进迟暮的画框中。衰老这种事，不管是温柔的到来还是突兀的降临，你都抗拒不了的。因为秦放的关系，福利院还是把严福瑞留了下来，但是他已经胜任不了厨房里忙来忙去的活计了，也没法气冲炉顶的手持白菜追打送菜的锦鸡头。他像个看门的， 经常搬个小风凳坐在操场边晒太阳，顺便维持娃娃们的戏耍秩序，也指导厨房的工作。比如喝一口小刘端来的肉汤，咂摸半天说： 哎呀，来喽，加点盐。 哎，怎么说老就老了呢？严福瑞觉得怪没劲儿的，抱着电锯一路追赶王乾坤的情形还恍如昨日呢。过了几天，秦放过来看他，院长热情地领着秦放在福利院巡视，跟接待上级领导似的，一项项介绍着秦放捐赠的钱会花在怎样的刀刃上。 秦先生，你看这儿啊，这儿以后会空出半间房子，开辟个医务角，这样孩子们如果有个小的磕伤碰伤什么的，我们自个儿就能解决了。活动室呢，给换个大空调，现在这个只能制冷不能制热了，娃娃们到冬天都够呛啊。我们院规模小，这资金划拨上啊比较不占便宜，很多人都选择把娃娃转到大一些的院去了。前些日子就严大爷出事那天，还有人送来一个女娃娃，不过我们还是拒绝了，这一来呢还是要按照规定走流程，二来我也听说人送娃娃过来的人呢，哎，人也瞧不上这地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